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那么现在呢，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今天还没有到周五呢，对不对？我突然想到，我本来想特别兴奋的跟大家说一句周五的下午好，但发现还有一天，不过大家不要恐慌啊，明天就是周五了。今天周四的下班同样也是非常开心。大家好，我是乐乐。 大家好，我是思农。 哎，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又在下班的时间段能够陪伴大家。那么照例呢，也是提醒各位，我们982北京青年广播不只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同样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同样呢，可以在易直播或者是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账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更重要的是 可以跟我们来 聊天，要留言啊！今天跟我们聊天留言还是有奖励的，这个奖励是什么呢？就是将会获得一张价值680元的易直播8月27日工体心动一下明星盛典演唱会的门票一张。 没错， 到场的明星包括了著名的三小只 TFBOYS 以及梁静茹、徐良、陈小春等等，将会悉数到场。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送出三张的门票。 是的，没错，简直就是大咖云集啊！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微博下面给我们留言说你想去这个演唱会看谁，告诉我们你想去演唱会为谁打 call，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了。 嗯，没错，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微博下面来进行留言，在活力982的微博，我们今天这条直播帖的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去到心动一下演唱会的现场为谁打 call。 我们会在所有留言的朋友当中啊，随机抽选出3位朋友来送出我们当天8月27号这场心动一下演唱会的门票。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觉得对乐乐特别的不友好。 为什么呢？ 相当的不友好，因为今天主题就是虐狗歌。 啊，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应该是在8月28号下周一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国家一个传统的节日七夕节。哎，在这一天呢，非常有这个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在这一天发生，所以呢，也是我们国家啊，也是被称为这个东方的情人节。在这一天呢，也会有这个很多的情侣呀，甚至夫妻呀之间，会这个互送礼物，或者是出去来一场浪漫的约会，表达一下自己对于对方的爱意。 对，其实我发现最近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姑娘们都非常的容易把各种节都过成情人节。 对啊， 其实在很久之前，对啊，对啊。 就连光棍节啊，属于你们的这个光棍节， 属于我们的节日， 对， 都已经被瓜分走了，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太不像话了， 对吧？连我们仅有的地盘都被占领了。怎么办？让我们太不开心了， 一点都不给单身狗留活路哈。那就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我们的今天榜单是前方高田高田的合唱歌曲来袭，一起来看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机器啊，我们这个系统肯定是个单身狗。 哎，听见我们这个谈话非常的不高兴。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五首歌曲啊，但是制作的视频呢，刚刚可能是我们的机器啊，也是孤零零的在这儿对话很久了。 对 啊，一个人在这儿，不管我们有没有直播，这台机器24小时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陪，孤零零的在这儿待着。 没错，而且 所以他刚才罢工了， 而且只有这一台机器，边上连个陪的都没有。这边还有一台机器，但是相隔太远了，相隔。 就像 三米远的，这让机器怎么走过去啊？ 一条银河 完全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啊！ 对，所以他今天可能生气了，不打算跟我们播出声了。 对，这个机器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在这儿也是向我们陪伴我们工作啊，不只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们，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器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 对， 提前预祝大家七夕节快乐了， 千万不要再给我掉链子。 对，因为刚刚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小的这个误会啊，我们的这个。榜单的视频没有给大家放出来，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五首歌。 要不我让他缓缓吧，看节目的最后他能不能播出来。 好，我们 看他气儿消没消。 对对对，趁他这个消气儿之前，我们也是为他准备了这个五首非常甜美的这个虐狗的歌曲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马上到七夕了嘛，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歌曲也都是相对会比较甜蜜的。如果是大家正在处在热恋当中的朋友啊，或者是正在这个暧昧当中非常美好的这个阶段。哎，可能会 甜美的暗恋， 对，听到这些歌可能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单身狗的朋友们呢，听到这些歌我觉得也 OK 啊，至少可以 更加有了动力，有没有？ 对，就一定啊，要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对象，找一个某一个人，有机会把这首歌能够放给他听，或者是跟他一起 甚至说唱给 他 听， 对唱出来。 是的 啊，今天呢，我为大家来准备的这个第一首歌啊，非常厉害啊，是来自于薛明媛朱赫的飞球。 是的，也是最近各大榜单当中的榜首的一首歌，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飞球。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坍塌下去。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几个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坠、yeah、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 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眼里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哎，刚刚呢，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天我们第一首来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于朱明媛和朱赫的《飞 铁》。薛明媛和朱赫，你还把人家名儿给冠了夫姓了是吗？ 薛明媛和朱赫的，不好意思啊。 薛明媛和朱赫的《飞球》这首歌呢，排在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说一下它的这个上榜理由。 嗯， 爱情有的时候呢，并不仅是令人眼瞎，还会让人的心跟着一起瞎。当然，这个瞎是那个褒义的瞎啦。于是人就会变得笨笨的，情场得意，在其他方面自然就会变得特别倒霉。其实这也不奇怪，真心相爱本来就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能够找到彼此的真爱的另一半，当然是件消耗掉半生运气的事情了。所以如果遇见你要消耗掉我半生的运气，那么我愿意。好虐狗的一段话。对，刚才乐乐跟我说他空窗期已经两年了。 我们换到下一个话题来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上榜理由当中有一句话说的是非常的对的，就是陷入爱河当中的两个人呢，往往啊都会让自己的智商变得十分的不在线， 非常的低， 对，直接下线。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可能会在恋爱当中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举动。而且这其中呢，如果是要遇到我们需要有一些智商，需要有一些小心思的方面，可能好多人呀，就是因为在这个热恋期啊，就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自己。这个反映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在送礼物的时候啊，其实女生都非常的注重啊这种节日当中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表示啊。礼物虽然大家也不会强制要求去送礼物，但是如果不送的话，肯定会令对方感到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适。 是 的，那么女生其实 而且还要送对礼物才可以， 对，送对礼物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日子啊，七夕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可以送礼物的节日，女生往往都希望送到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呢？ 哎， 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场外的一位特别的嘉宾啊，让我们的一位非常非常热心，而且对此非常有研究的听众， 是的，我们的婷婷， 婷婷美女，哎，我们现在马上来跟她做一个这个简短的连线，我们来听一下女生在平常到底她们心里想的什么，希望送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Hello，Hello， 婷婷，你在吗 ？Hello，Hello，Hello， 思农 ，Hello， 乐乐，你好， 听到我们刚刚的话题了吗？ 话题了吗？ 哦，我听到了，听到了，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我是你们节目的铁杆粉丝。 谢谢 、那我们想问一下，婷婷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一直 单身狗。 好吧，那不管你是有没有男朋友，至少作为一个妹子来讲，我们现在其实也很想问一下，作为一个妹子来讲，你最希望收到的这个七夕节的礼物是什么呢？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朋友一个建议。 好的，没有问题。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单身狗做的时间长了，那么如果我一旦脱离了单身狗这个身份的话，我就特别希望先来一个俗套的、浮夸 的 这样一个对三部曲，至少我先体验一把。首先呢，要有鲜花，然后呢，巧克力，最后再来一顿特别浪漫的烛光晚餐。但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表面的，都是比如说花钱能买到的，都是。当然他如果说做了我会非常开心，但如果不做的话可能我也会生气吧。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在这些之外他能够准备一份特别用心的礼物，不是说只求最贵就好了，比如说哪怕说不花钱也可以，比如说他用心的准备一份 我们之间过往的一份日记啊，或者是照片的，对，照片的合集，有我们之间的故事在里面。那那样的话我会非常感动，那比我送什么包包啊什么的我会更加开心，当然送包包我也很开心。对。 好，对，其实主要我觉得是用心最重要。嗯，真的用心。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嗯，好的，那就谢谢婷婷，谢谢婷婷今天跟我们的连线，我们就暂时把电话先挂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拜拜。 好的，谢谢，拜拜。 拜拜。刚才其实婷婷也说了哈，用心最重要。我前两天就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有看到一个姑娘，她这个姑娘呢，完全就是被她男朋友给坑惨的，你知道吗？她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嗯，果然还是送了我七夕礼物，结果呢，是一条这个某凡客某宝的项链， 嗯，那不挺好的吗？ 然后放在了宝格某的盒子里 啊， 就是这个盒子和这个项链完全是两个品牌的，完全就是不搭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男生真的，你在送礼物之前，不管这个你的女朋友喜不喜欢他什么之类的，你自己至少要用心的去挑选一下，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因为这种低级的错误犯出来以后是让你的女朋友会有一点点的尴尬，对不对？ 嗯 嗯，所以我觉得男生真的是要好好思考一下送礼物这个问题。 对，这是一项这个可以说是基本功啊。 对， 就是说这种礼物在送礼物的时候，如果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错误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就像刚刚这个婷婷讲的一样，可能直接反映出来就是我其实并不是要求多贵的或者多好的礼物，关键是你要用心。对，你要能把这个一个牌子的这个产品啊放到另外一个牌子的这个盒子里去，那可想而知你在准备的时候啊，这个心思可能花的是不够的。 是的，没错， 非常低级的错误是不能够忍受的。 其实也是刚才婷婷也说了，我觉得她说的特别对，如果你实在不知道送什么，那个俗套的三件套其实是最稳妥的。 对、 鲜花、巧克力、烛光晚餐永远不会过时， 没错， 女生永远不会觉得这些俗套。 嗯，我们说回到刚刚为大家放这首歌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呢叫做这个飞球啊，是由薛明媛和朱鹤演唱的，最近呢也是非常的火，可能有朋友一听这个飞球啊，不知道这 想到了阴阳师， 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飞球两个字其实就是飞是这个是飞的飞，球呢 酋长 是酋长的酋， 非洲酋长的简称 啊、对、非洲酋长的简称。为什么叫非洲酋长呢？因为这个网络流行语当中啊，对这个非洲酋长就是这个飞球这个词的解释啊，是解释为运气特别差的人。 对 啊，说我最近非常飞球，就是我是一个飞球啊。 尤其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像那种抽卡游戏、就会抽到那种比较珍惜的那种卡，永远抽不到，这个就叫手黑脸黑，这个就叫飞球。其实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可能我真的遇到了我自己最爱的那个人，遇到了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半，真的是要耗费掉我半生的运气，但是就算真的变成了飞球也是值得的。 所以你说这首歌的 因为有人陪你一起飞。 对，因为其实飞球这个词啊是一个这个嘲讽的词，自嘲讽的词。 对对对对对 啊，但其实用这首歌这个词来作为这首歌的名字啊，配上它这个歌词表达的意思，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我们表面上看可能是很矛盾的形容自己运气非常差，但其实这个运气上在其他方面我运气差吧。但是你看我在感情方面顺呀，我找到了匹配我的另一半啊， 对啊 对 啊，对 吧？你说这其实这让人听起来 有什么用，还不是一直单的，对不对？ 对啊，你这让人听起来啊，仔细的琢磨琢磨，哎，还是挺气人的。但是这个所表达这种小情绪啊也很有意思，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特别喜欢用这种就是相对于自嘲一点的方式来解读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 是的，没错。而且他们前两天也是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欧皇。 欧皇，这又是什么意思？ 跟飞球是对着的，欧皇就说明自己的手气非常 好， 脸很白、然后能够抽到各种的好卡，这个意思。说完了这首飞球呢，我们再来说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蔡卓妍的一首《小酒窝》，也是非常甜、非常高糖的一首歌。 我马上一块来听一下。 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瞧着我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骤，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 带来的是这首来自于林俊杰和阿萨蔡卓妍两个人合作的一首《小酒窝》。 对，说这首歌之前，麻烦导播老师先把镜头切给我一下，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大家看得到吗？可以看得到我手中的这张照片吗？ 看得到。 知道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吗？ 不知道。 你们看得出来这张照片是谁吗？ 看不出来。 来，导播老师给一个对比照。你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也没有变化很大吗？ 变化很大，好不好？你发际线都往后撩了不知道好几个度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有这么的明显吗？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呢？是因为刚才在我们两个在听歌的时候，论论跟我说，很多人说他长得像林俊杰，然后我就对这一说法产生了质疑。于是他就不服气地拍出了这张照片。确实哈，这张照片看不到，近一点，确实这张照片是很像林俊杰。那还有人说我像蔡卓妍呢。 那是在你什么时候？是在你半岁的时候？ 差不多吧，差不多。 也差不多，只有那个时候可能还能像一点了。 我跟你说，一会儿出门打一架，好吧？ 哎，我们这个出门打一架的事儿，先这个之后再说啊。我们先来说这首《小酒窝》啊。其实这首歌，在我印象当中啊，好像是非常非常早的一首歌 了，很早之前的歌。 对，应该是在林俊杰2008年收录的在他的这张专辑叫做《JJ 路》当中啊收录的这首歌。这首歌也其实可以算是这种我们说这种小 甜的甜美型的对唱情歌的一个出现比较早期的这么一个作品了。 是，哎，林俊杰那会儿好像是出过很多这种非常， 对，他跟金莎唱过一首歌我记得，对吧， 被风吹过的夏天， 啊，被风吹过的夏天， 还有发现爱好像也是他们两个人唱的， 啊， 因为那个时候金莎刚刚出道嘛，嗯，是他的小师妹，林俊杰作为这个海淀音乐的大师哥肯定是要带小师妹一首啦， 嗯， 然后就是因为带了这么一首，两个人当初还闹出了不小的 绯 闻， 哎， 但是林俊杰最近几年好像没有什么绯闻出来。 对，林俊杰最近几年在专攻刀塔啊，已经在这个电竞圈， 一个网瘾少年， 对，这已经在电竞圈上涉足了很深了，而且好像前一天我看一条新闻说他还是自己投资啊，成立了一家自己的电竞战队， 嗯，是的，没错， 自己现在在电竞圈已经准备开始当老板了，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嘛，喜欢什么就去钻研什么就去玩什么，哎，这样的人生才是过得比较尽兴的，嗯， 对，没错。而且林俊杰前两天出了新专辑了，叫做，嗯，专辑叫什么我忘了，但是里面有首歌叫丹宁执着，很好听， 嗯，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嗯， 也是很久都没有听到 JJ 出新歌了， 嗯， 应该是一直在沉迷着打游戏， 对，一直在打游戏啊，一直在各种打这个天梯的排位赛。我们来说一下这首小酒窝的上榜理由啊，作为一首值得称道的对唱歌曲，小酒窝具备了一切流行的元素，旋律朗朗上口，适宜在 KTV 里来进行传唱，而且受众面广，无论是情侣还是普通的朋友，唱起来都会别有一番的味道。而歌曲所写的题材呢，也是喜闻乐见，小酒窝长睫毛既符合歌手本身的形象，也令一大批歌迷轻易的对号入座， 嗯， 看看您喜欢的那个人，您心中的那个爱人，或者说您身边的那个人，是不是也有小酒窝和长睫毛呢？ 不用我身边的那个人，我自己就有啊。 气氛再一次冷了下来，我们跳过这个话题。 啊，其实刚才你刚说到这个打游戏，我就忽然想到，其实游戏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情侣之间的一个不小的隔阂了，应该算是， 我还以为你要说是沟通的工具呢。 啊，不是不是，应该说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情侣两个人都在这个游戏里面，那可能他们每天就非常的和谐，每天在一起的生活就是打打游戏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说一旦你们有一个人沉迷于一个游戏，另外一个人对这个游戏一点都不感冒的话，就会给这个感情之间出现很大的危机。 嗯， 对吧？你有这种经历吗？ 我有过这种经历吗？没有。 没有吗？你不沉迷于打游戏吗？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还挺爱打的，但是，应该没有到我们所说的啊这种沉迷的阶段，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但是那时候确实很爱打，而且为了打游戏呢，也是跟当时啊也是跟女朋友有过发生一些这个误会啊，或者是这种彼此的不理解啊，也有过，但是没有构成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就完全的沉迷吧，不会像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些朋友可能说这个玩游戏，尤其是玩这个网游啊上瘾， 对对对， 啊没日没夜成天成宿饭都不吃，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一天到晚就只要你上线， 现在已经不是网游了，现在是打王者农药的， 王者农药，对对，就只要你上线永远看见他那个在线条是绿的，他显示他在线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仅是在这个感情方面，可能生活的其他的各个方面受到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对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因为打游戏呢其实每个人都爱打，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去打游戏， 打两把农药是吧， 打农药我打的不多，但比如说打的那个刀塔呀， 刀塔， 这种我还是有时候会打的，我就觉得适度的游戏肯定是好的，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然后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有很多也都打游戏，因为年轻人就别说年轻人了，你到四五十岁的人，他们也有的也非常喜欢打游戏， 上至六七十岁下至小学生现在都在打游戏， 对没错，就是打游戏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事，但是说你说要是把打游戏沉迷了，你为了这个事儿其他事儿全都不管不顾了啊，这个家庭也不要了，这感情生活也不要了，工作生活都不要了，全都是全身心的这种打游戏， 就跟游戏过一辈子吧， 那就跟游戏过一辈子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啊，如果是有这样情况的朋友还是要注意的，包括您身边啊，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朋友，应该也早日劝劝他们，这样确实对身心啊都是不好的，这个可能不用沉迷很久，沉迷这个一两年整个身体到时候就会坏了，对吧？ 没错、嗯、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酒吧活力榜。我们稍稍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高糖虐狗歌曲。 嗯，进小段片花，咱们稍后再见。 一会儿见。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下午好，我是思农。 哎，今天我们的榜单呢跟大家来分享呢是几首这个你那个专业的词儿怎么说来的，前方 高 甜。 前方 高糖、 啊、 前方高糖， 不好 意思。到底是高糖还是高甜？ 随便。 前方。 反正都是一个意思。 前方高甜啊，高能虐狗歌曲，因为知道这个七夕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有很多这个描写情侣之间非常甜蜜的这种男女对唱的歌曲、嗯、今天呢我们就把它在 最重要的是对唱， 对对唱的歌曲最重要是男女对唱，在我们的榜单当中要跟大家一块儿呢啊接下来做一个分享。上半段的节目呢为大家分享了两首歌，一首呢是来自于薛明媛和朱赫的飞球，另外一首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阿萨蔡卓妍的 小酒 窝。 那么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一首啊，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男女的对唱歌曲， 对， 这就是 也是一个女生组合当中的其中一个人和一个当时非常火的一个男歌手， 对， 就跟前面林俊杰和蔡卓妍的搭配有点像， 哎、没错啊，说这个林俊杰一直啊、嗯、从这个出道以来，大家都是非常肯定他的唱功的， 嗯， 而这个蔡卓妍呢，也是 Twins 组合当中非常早就出名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女艺人。另外呢，我们下面放这首歌啊，两个人是王力宏啊，同样也是这个。华语乐坛非常 半壁江山是吧， 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啊，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大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唱、 嗯、 另外一位呢就是 SHE 组合当中的 Selena、哎、也是一位这个实力派的女歌手，他们两个也有一首合作的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叫做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一起来听一下。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起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我心那一季秋光，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点在我心那一季秋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非常虐到不行的一首歌哈。 对，这首歌呢跟刚刚的这个小酒屋啊、相比起来呢，我觉得感觉可能更要这个舒缓一些。 对。 对吧，可能给人的感觉这个听起来会更加的特别的舒服啊。 对，而且 Selena 她的声音就是特别的甜，她的这个嗓音含糖量非常的高。 对啊，我们还是来说一下介绍一下这首歌的今天的上榜理由。男女对唱的形式令这首歌曲显得非常的浪漫还有温馨，而这首歌编曲也是非常简单和清新的，也是让作品显得更加耐听，朗朗上口的歌词，好听易记的旋律，王力宏和 Selena 合作的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 K 歌场所的热门的对唱情歌。 是的， 对，其实说起这个 Selena 呢，刚刚这个思农说啊，她的这个声音本来是很有特点的。其实，我在这儿透露一下，在 SHE 组合刚出道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他们的。 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他们的，超级喜欢。那个时候，我的语文书的封皮上面全是 SHE， 还有林俊。 啊， 就这两个人。 对，我当时好像也干过一些，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好像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的 事情。对，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是应该是上初二的那一年，第一次听 SHE， 他们第一张专辑应该是《恋人未满》。然后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当时就特别喜欢他们。然后正好是在当时那种校门口啊，有那种小卖部，小卖部呢就会有卖那种明星卡片， 是吧？哦，卡片。 对，然后初二呢，我是拥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钱包。当时是好像是我爸是使剩下的还是我妈用剩下的我忘了，给我了那钱包呢，然后里边正好有一个透明的夹子， 对， 那个夹子透过去呢可以你里边往里边放照片什么的，然后我就往里边买了一张 SHE 的那种这个三个人的这样合影的卡片，然后就放到了钱包里， 就放进 去一放就是很多年。我如果印象没有错，那个钱包我好像之前去年这个收拾屋子的时候还见过，还放在那儿， 那张卡片还在里面吗？ 那张卡片还在里边呢。就是非常经典的三个人，这个刚出道的时候非常经典的一个造型，应该就是他们出第一张或者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一个封面的合照。 对，那个时候确实是流行着把这些明星的卡片放到钱包里。我还记得我当时放的应该是 F4 的，我第一张放的应该是 F4 的卡片。 F4 也很好啊。 对啊，说的好敷衍。 F4 真的还挺好的，因为我当时也那个也会听一些这个歌嘛。这个你心内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啊如果大家注意听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在里面， 闽南语在里面， 对，就是有一个小彩蛋里边 两在我心内。 来我给你把音乐拉下来。 我不会念 啊。你不会念，那你哼 不是，我就哼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挑起这个话题呢？ 对，我就是突然间想一想，然后顺着嘴就说出来了。 对，因为这个闽南语的其实啊在这首歌里啊，它只是由 几句话，只是仅仅几句话，可以当作是一个小彩蛋。比如说这个，徐佳莹在这个身骑白马当中，她也是使用了很多的这个， 有这个地方戏在里面。 对对对，但是她那个是成大段出现的，是这个歌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乐段。而这首歌呢，其实只是几句话，是用闽南语说 出来的。对，就有开头这么一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对，其实碰撞在一起啊，会给人这首简单这个耐听的情歌啊，赋予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和味道在里边。因为其实思农啊，大家都知道啊，是学音乐的，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 对，你们在这个音乐啊，比如说你们上学的时候做一些这个编曲或者说创作的时候啊，你们是怎么在什么情况下会想把一些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方言，就比如说像闽南语这样的比较特色的比较带有这种中国文化的东西加在这种歌里边呢？ 我觉得应该是跟这首歌的曲风还有它的内容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身骑白马，它里面因为它本身讲的故事就是跟这个地方戏是有关系的，所以它会把这个曲调融入进去，还有包括像这个北京一夜里面也有融入了京剧的元素进去。 没错。 再有一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歌手或者说这个制作人自身的一种家乡的情怀。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台湾歌手，包括周杰伦呀，还有 Selina 王力宏，他们这首歌都会融入一些闽南语在里面。其实就是自己家乡的一些情怀。比如说这个 Bridge 对不对，重庆的 GASH 厂牌，他们所有的这个歌里面也会融入自己的家乡话成都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两种情况下会有这种运用。 那么其实啊，把这个元素加到一首歌里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达的方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和音乐人啊，在创作的时候也非常都乐于这么干，对吧？ 对。对，因为这种方式真的听众们很买账。 对， 尤其是在你这个尤其是南方话放到歌里面以后会特别的好听。因为南方他本来说话就像唱歌一样，然后听起来就很有特点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看不起我们东北话？我们东北话咋的了？唱首歌不行啊。这喊麦的不全是我们东北的吗？ 大王叫我来巡山，是这个吗？ 大王叫我来巡山，调职要低下来。我也学不太好啊。如果现在有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朋友是东北的，我这算是班门弄斧了。 是的。 马上呢，来送出我们今天为大家这个分享的第四首歌曲啊，也是来自一对著名的 couple， 来自于这个彭坦和春晓的一首《我们的小世界》，当时也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首男女对唱的高甜情歌，我们一块儿来听一下。 藏在你心间，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 哎，刚刚呢为大家带来的 甜美的一首，应该算是今天最甜的一首歌，有没有？ 为什么叫最？哎，对你告诉一下，为什么叫最甜？你的评论， 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对啊。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对真 couple， 这个是其他的组合比不了的，对吧？ 对，其实这首歌的这个火爆程度啊，好像并没有前几首这么的火，好像知道人也不是这么的多。但是 挺火的吧？我的感觉是挺火的。 没有，但是至少在这个不管是这个榜单的排名啊，还是说在这个评论数里面，他们可能不算是特别火的一首歌。 嗯， 但是他们两个真的是从最开始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撒着狗粮给众人，有没有？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去一个音乐节的时候，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可以去后台嘛，跟着我一个朋友去后台就看到了彭坦，然后当时春晓也在， 嗯， 我就看到两个人非常的甜，然后我就说是他所有的演唱会他所有的这个音乐节你都会跟过来吗？他说是啊是啊，那我每次的这个走秀他也会跟过来啊，就是两个人一直都腻在一起。但是他们俩的这个狗粮他让你撒的不是觉得不恶心就不烦得慌，你知道吗？不像现在很多朋友圈里面秀恩爱那种，你恨不得天天把他们屏蔽了那种。 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秀恩爱你想把他屏蔽了呢？ 就是一天，比如说男朋友给他送个饭，发 朋友 圈，啊，然后 哎呀，金钟真好 啊，对啊， 又送饭来了， 对啊，老公去接他发一个朋友圈，就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你有老公一样。有 就是说撒狗粮也是要有这个水平的， 有度， 对， 就像你看他们两个的狗粮，我们就吃得很开心嘛，对不对？ 对，像比如说就是录一首歌啊，因为这个彭坦和春晓从这个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一直给外界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包括其实这首歌《我们的小世界》也是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一块走进了录音棚来录制的这首《我们的小世界》。因为彭坦他本身是一个歌手啊，应该是从达达乐队出来的一个男歌手。春晓呢本身是一个模特啊，但是这个对，但是这个彭坦呢，他确实在这个音乐上一直还是比较有这种精益求精的追求，所以也是希望用这种音乐的方式来给两个人的这段感情啊做一个非常好的纪念。确实这个目的也达到了，而且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其实我跟思彤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我当时在我个人的这个观看到的范围之内，我个人的感受当中，我周围很多很多的人没事就会哼这首歌，而且去这个 KTV 的话也有很多的人都会选择唱这首歌。 那说明我们两个年龄是有代沟的，只能这么说了。 哎，你为什么老把话聊死呢？今天就对不对？不过确实是，你想这首歌2009年的时候出这首歌，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思彤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啊。 对，没错，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第四首歌曲啊，高甜的男女对唱的情歌，是来自于彭坦和春晓这段著名的 couple 的《我们的小世界》啊。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名，也是最后一首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一首可以说是老歌新唱，对吧？ 没错。最近也是非常火，是在一部这个电影里面的主题曲，由老狼和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一起来听一下。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 谈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高田狗粮男女对唱情歌的第一名，来自任素汐和老狼的我要你。上榜理由呢，是一首曲调轻柔的对唱歌曲，任素汐以戏中人的口吻婉转地讲述了一个温柔又显得有一些世态炎凉的故事，似应和似叹息。区别于老狼的演唱，任素汐在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柔和，更加令人心动。而这首歌呢，也是唱着一个个故事，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许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即使是隔着时间隔着山海，音容笑貌也会如常。我为什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感觉那么别扭？音容笑貌。好，我们这个曲解一下这个意思啊。音容笑貌就是讲的，其实啊，就是每一张看不见的恋人的脸啊，真的是会是非常的想念。像今天呢，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些歌的时候啊，也是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看到有关于这些歌曲的评论，有很多评论 找到了很多爱情故事， 对，不只有高田歌，还有高田评论。 对，那先给大家念几条吧。比如说这里有一条说，我的爸妈地震的时候，爸爸流血过多，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问我妈在哪儿，让大家去找我妈，她很担心她，每次想到这儿就会哭，坚信不疑的相信还有爱情存在。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讲说，自从上了大学之后，爸爸每次出差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和妈妈都要开着视频电话来睡觉，两个人相互做着各自的事情，快睡觉的时候呢，就会看一眼屏幕，心有灵犀的道一声晚安，然后视频电话由第二天先起来的人挂断。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恋爱，不管说我们做了多浪漫的事情，都没有像我们爸爸妈妈之间这样一直陪伴在一起，一直陪伴着彼此的这样的事情浪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对不对？ 没错。也是在今天呢，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了这个很多的高田狗粮的歌曲啊，也是真心希望天下有情人最终都能够终成眷属，也希望被撒狗粮的单身小汪汪们也不要心急，因为最终一定会有适合你的那个人在某一天某一个地方在那里等着你的。 是的，没错。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5，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那酒吧活力榜今天就告一段落，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见。 明天再见， 拜拜。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 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